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在节目一连串的介绍里面，我们来到英国文学史浪漫主义诗人的介绍。我们曾经是欣赏过华兹华斯、埃尔立治、拜伦和雪莱的诗的作品。我们今天就来到最后一位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了。济慈和拜伦和雪莱有一个很悲剧性的共通的地方，他们都是英年早逝，但是在他们不是太多的作品里面呢，都能够各有特色，同埋可以话咧，系开创咗英国文学史上边浪漫主义新一派或者年轻一派诗人嘅一啲特点，对诗嘅睇法，同埋对人生嘅一啲睇法。咁今晚咧，我哋系会以济慈咧嚟到作结啊，喺佢嘅诗嘅作品里边咧，回顾一下英国文学史上边显赫一时嘅浪漫主义嘅诗嘅作品。约翰济慈呢位英国诗人咧，是1795年出生于伦敦，在1821年就在罗马逝世了，享年只有25到26岁。当他不够15岁的时候，父母就伤亡，生活非常之穷困，但是他自幼喜爱文学，由于生活的需要，他不够16岁就离开了学校，做一位医生的学徒，后来也在伦敦一间医院就学习了两年。但是对文学的热爱令他终于是弃医从文，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早在学校的时期，济慈就最倾心于英国的诗人史宾塞的长诗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曾经仿照史宾塞的风格写出了早期的一些诗作。1816年的第一首发表的诗作《孤独》就是其中的表表者。在1817年，在诗人雪莱的帮助之下，济慈出版了他第一本的诗集，叫做《诗歌》。去到1818年，可以就是说济慈一生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年里面，他出版了长诗《安迪米恩》，受到保守杂志一些很恶毒的抨击。在这个期间，他患上了肺病，他的弟弟也都是病逝了，也都开始他和一位女士叫做范尼布朗的爱情。在写作方面，他所受到的抨击，一方面是使到济慈很严肃地反省自己的诗作，努力去克服早期诗歌上面一些弱点，生活上面的际遇也给了他相当多的灵感。所以可以说1818年是他整个创作生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去到1820年初，他先后写出了长诗《拉米亚》、《圣亚尼兹的前夕》和最为著名的《夜莺颂》、《秋之颂》、《希腊古贡颂》和《忧郁颂》等等，也写出了民歌体诗，譬如《无情的妖女》等等。去到1820年，济慈的肺病急剧恶化。1821年呢，他刚刚25岁左右的期间就与世长辞了。在济慈的作品里面，被认为有很多很新颖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同埋一种很强烈的唯美主义的倾向。他对于大自然的感想非常之敏锐，咁亦都可以话是开创了浪漫主义诗人的另外一种对自然的睇法。他所有的诗有趣的地方就是，无论他生活是几咁抑郁，仍然都是充满了对于人生乐观的情调。今晚呢，我们的嘉宾张美君小姐呢，是会同我们欣赏下济慈的作品。张美君呢，曾经在节目里面同我们介绍过华兹华斯、埃尔立治的作品。今晚来到这位年轻的诗人济慈呢，又想看看他对于他有什么评价。张美君，我记得你介绍华兹华斯的时候呢，很强调这一位比较老一辈的浪漫主义诗人呢，他对大自然的观察很敏锐，而且大自然给了他很多灵感，在他的诗作里面呢是有表现到出来。我们刚才看一看济慈的生平呢，也都看到他的诗呢都不少是受到大自然的影响的。但如果我们说要看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分别，应该可以怎样看法呢？ 咁我谂你头先提出嘅嗰个共通点咧，就大家都可以好容易观察到啦吓、 嗯。 就算我哋睇下其他浪漫派嘅其他嘅诗人咧，都系有呢一个特点，因为我哋对于大自然嘅嗰个嘅观察同埋敏感性系好明显嘅。咁如果你话要我去简单咁样嚟到提出佢济词究竟同华兹华斯嘅最大嘅分别咧，我相信有一点我哋可以睇到嘅就系头先你提过嘅唯美主义嗰一样嘢。呢、个对于美感呢一点咧，喺济词嘅诗歌里边咧系好多次嘅出现嘅，佢系追求呢个真实同埋呢个美感呢一样嘢嘅。咁而且喺佢嘅诗歌里边咧，系多次嘅咧都系将佢对于生活嘅一个嘅观察嚟到提出嘅。譬如我哋今晚会欣赏嘅诗歌咧，就会发觉佢睇到人生咧系有好多各种唔同形式嘅对照嘅，譬如快乐啊、痛苦啊、生命啊、死亡啊咁样样。 其实咧睇济词一生咧，我哋就见到好多负面嘅嘢啊，就系年幼嘅时候父母伤亡啦，生活穷困，唔能够全时间嚟到写作，读书亦都个机会唔系太多。咁但系咧，佢点样可以喺一啲好坎坷嘅生活里边，譬如话成长冇几耐细佬嘅死亡啦，爱情嘅失败啦，自己有疾病缠身啦，咁点样可以喺一啲即系咁负面嘅生活遭遇里边咧，又能够培养出一种咁乐观嘅情绪咧？喺佢诗里边点样睇得到啊？ 我谂呢点咧，同佢嗰个佢嘅为人系好有关系嘅，佢系真系一个好。是好感性同埋好敏感嘅人啦，咁我諗同佢個遭遇好有關啦，亦都因為咁嘅緣故，佢對於人世間嘅即係患難啊、痛苦啊呢啲嘢咧，佢係好了解，同埋頭先你提過佢嘅生平啦，佢係做過呢個醫生嘅學徒嘅，咁所以佢亦都見過好多咧醫院裏邊人死亡之前嘅嗰啲嘅即係痛苦嘅時刻嘅。但係咧我就覺得濟慈佢呢個人啦，佢喺詩歌裏面表現到佢好多佢嘅氣量啊，或者佢嘅一啲嘅質素嘅，譬如咧，我可以从几点嚟到去睇一睇吓。第一样嘢咧，就系佢所强调嘅一个叫做 negative capability 啊，呢个字系佢自己作嘅，我唔系好知点样译啦吓。有啲嘅即系评论家咧，就叫佢做消极嘅感受力或者消极嘅承受力。咁佢咧就认为这个世界嘅人啦吓，特别系诗人啊，应该有一种嘅力量系能够经得起生命嘅不安。迷茫、痛苦或者一啲懷疑嘅時刻，咁喺呢一啲嘅咁樣嘅時刻嘅裏面咧，自己能夠搞清楚自己究竟做緊咩嘢，究竟呢啲事情點解發生，咁然後就去面對佢。咁我好相信咧，呢一個嘅體會咧，係同佢嘅生命裏面嘅經歷咧係息息相關嚇。佢自己患病啦，佢至愛嘅兄弟都因為肺病而死啦，佢愛情嘅失敗啦咁樣。咁呢一切嘅嘢，我就發覺係帶俾佢體會到人生裏面好多 阴暗嘅一面啊， 系啦，即系阴暗嘅一面，但系个阴暗嘅一面咧，又同时对照住光明嘅一面，所以喺痛苦里边会有快乐，爱情可能发展到最高峰嘅时候咧，又会进入一个死亡，咁而佢自己咧又系成日话佢自己系一个懒洋洋，唔想去做嘢，唔想写诗嘅人，但系佢又好勤力咁样喺好短时期之内咧写咗好多嘅诗，佢又好向往一个幻想嘅世界，但系佢又好知道现实系好真实嘅，咁我觉得佢呢一点系好有趣，佢对于掌握人生嘅真实同埋呢个幻想世界或者一个理想世界嘅嗰个嘅崇高嘅嗰面咧，佢系。即系平衡得好好嘅， 同埋生命力亦都相当强啊。 系 咁，虽然话系一种消极嘅即系力量啦，但系力量好容易咧令到佢寻求一个积极面。咁佢记得佢第一首长诗出现之后咧，就受到一啲保守派嘅诗人咧嘅好恶毒嘅批评啊，觉得佢倒不如翻医院做嘢好啦咁啊。咁但系咧，佢就好快学到教训，就检讨自己嘅诗作有啲乜嘢嘅毛病或者缺点。啊，呢样嘢都系唔会受环境控制一种好强烈嘅表现嚟嘅。嗱，我哋睇到以前嘅一啲浪漫主义诗人，甚至包括埃尔纳治啊呢啲咧，都曾经咧去提过啊，拜伦在内都系一样，就系发表佢哋对于诗应该系点样样，诗应该包含有啲咩元素，咁啊讲下一啲文学嘅理论啦。咁济慈虽然只系活咗二十几年啦，佢有冇曾经亦都系讲过佢对诗嘅睇法咧？ 佢觉得诗系或者艺术嘅作品咧，系有一种抚慰嘅能力。头先提过嘅嗰、那个即系消极感受力嗰样嘢咧，其实佢嗰个转化，即系嗰个力量嗰、那个 苦難點解佢轉化咗成為一種力量咧？其實都係因為詩人能夠將嗰個對人生嘅體會咧，化咗喺詩歌嗰度，成為咗一種正面嘅力量嘅。咁所以其實呢一點咧，第一點就係佢覺得詩歌或者詩人咧，應該係有呢一種嘅消極嘅感受力嘅。 嗯。 另外一方面咧，就當然亦都同其他嘅浪漫派詩人係好相似嘅，就係、是、想像力啦，或者所謂創造力啦。呢、這個想像力咧就係好重要嘅，因為佢係能夠幫助詩人去捕捉乜嘢係真實嘅。咁頭先我都提過嚇，濟慈對於呢個虛幻嘅世界或者所謂理想嘅世界同呢個真實世界嘅嗰個對照，佢係特別有興趣嘅。咁所以佢認為呢個想像力咧就係幫助我哋去理解或者認識呢個真實世界係點樣樣。咁就呢個想像力有啲似咧，好似聖經裏面嘅亞當發夢咁樣樣嚇。醒來嘅時候咧，就發覺身邊有個夏娃啦咁樣。咁呢個夢咧就好比即係嗰個想像力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佢呢點亦都相當有趣嘅，就係佢將嗰個真實同埋虛幻嗰度咧係有少少含糊咗嘅。第三點咧就係佢認為藝術嘅作品或者即係詩係其中一個啦嚇。最重要的當然是要很強烈動人，即是能夠影響到人的。他曾經舉過的例子就是他所非常崇拜的莎士比亞的其中一個作品，就是這個 King Lear、這個作品讀過的人都會知道那個的震撼力是相當之令人難忘的。 但我們知道濟慈他創作的最全盛時期呢就是在1818-1820年間，譬如說起碼寫了有六首很為人知曉的頌詩，或者可不可以以這些作品做例子講一講剛才你所提過的他對詩的三點的要求？ 我非常之樂意嚟講下呢啲頌歌，因為我係好喜愛濟慈嘅呢幾首嘅頌歌嘅。佢喺呢個1819年咧，大概一年之內咧，佢係寫咗六首有少少連貫性嘅頌歌嘅。中間咧最出名嘅有幾首，其中有一首咧《秋之頌》咧，根本係成為咗差唔多人哋所有嘅評論家都認為佢係冇乜瑕疵嘅作品嘅。咁依家我哋或者會聽聽。但第一首我想同各位聽眾去欣賞嘅咧就係、是。佢嘅夜莺颂啊，呢首夜莺颂嘅特点咧就系佢系强调咗咧艺术嘅嗰个音乐嘅感觉嘅，咁而喺佢嘅呢一首嘅诗歌里边咧，佢系有提过吓，即系佢听到夜莺嘅歌声嘅时候咧，佢嘅心里边咧觉得好痛苦啊。咁好多时候啲诗人咧听到，譬如话见到大自然嘅一啲嘅景色嘅时候咧，多数都会话啊呢、這个就系灵感嘅来源啦，心里边快乐啦咁样。但系濟慈唔系嘅，好多矛盾，好多即系对照，好多正面负面的那些感受交集住的。这个夜莺的歌声令到他心里面很痛苦，于是他就说啊我想离开这个世界了这样。那后来呢慢慢这样在个诗歌一直讲下去的时候呢，又发觉他开始去看看这个人世间的现象的时候，就发觉很多很多的痛苦了，有一些年老的人的生病的人的痛苦啦，又有一些可能是爱情失败的人的痛苦啦。那于是这些人世间的痛苦又令他走返入去生活嘅里边，咁我觉得呢首诗佢最令我觉得有趣嘅地方咧，就系呢两种嘅力量咧，一种出世入世力量咧，不断好似喺度角力咁样样啊，夜莺吓，即系美丽嘅嘢，令到佢想脱离人世，去一个理想嘅世界嗰度去奔驰去享受，但系人间嘅痛苦又令到呢一个好感性、好敏感、好同情其他人嘅濟慈，愿意翻去生活嘅里边嘅。咁所以呢点亦都系点解我好喜欢濟慈嘅原因吓。咁而喺呢首嘅夜莺颂嘅里边咧，佢都系最后提到呢、這个夜莺咧系一个不死之鸟吓，即系永生之鸟。佢亦都就係詩歌嘅象徵。咁當然濟慈嘅理想就係所有嘅嘢都係寄望於喺藝術嗰度嘅嗰個嘅表達。 而藝術先至可以係永恆。 冇錯。 咁聽咗美君咧咁動聽咁介紹咗《夜莺颂》咧，我哋都需要聽一聽咧，濟慈到底係用一啲咩優美嘅文字咧，就係展現咗頭先張美君小姐所介紹嘅啲內容嘅。咁或者我哋聽一聽《夜莺颂》嘅翻譯。 永生的鸟，你不会死去，既我的世代无法将你游轮。今夜我偶然听到的歌曲曾使古代的帝王和村夫喜悦，或许这同样的歌也曾激荡露丝忧郁的心，使他不禁落泪，站在异邦的谷田里想着家。 就是这声音常常在失掉了的仙域里引动枪飞。一个美女望着大海凶险的浪花，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英国诗人济慈他在1819年所写的其中一首颂诗，叫做《夜莺颂》的。咁曾慧君啊，我哋知道咧，除咗《夜莺颂》之外，佢仲有写咗同时间啊几首嘅颂诗。啱啱听嘅时候，真系觉得佢非常之优美，开始慢慢感受到点解你咁特别系喜欢济慈呢位诗人。但系喺其他嘅颂诗里边，系咪同样都系一样咁感性、咁丰富咁样？ 有另外一首嘅颂诗咧，就有些少唔同。呢、這个咧就喺感受方面冇咁强烈，但系咧就喺嗰个嘅视觉嗰个嘅效果上面咧，就系、是、相当特别嘅。呢一首咧就系好出名，好出名，差唔多每一个嘅大学生如果读 English 嘅话咧都要读嘅，就叫《希腊古翁颂》啊。咁喺呢一个嘅古翁上面咧系有几幅嘅图画嘅，上面咧就系有一啲嘅人咧喺度好似追逐紧一个少女咁样样嘅，另外又有一啲人咧好似喺度即系进行一啲祭祀嘅行为啊咁样样。祭祀咧就透过一啲咁样样嘅图画咧，就想去表达几样嘅嘢。佢呢个少年人咧，佢好似喺度追求一个少女咧，就永远都追求唔到嘅，又或者应该咁讲，永远都系喺追求嘅当中嘅，因为咧佢已经系喺个艺术品嘅上边啦。就唔係好似我哋真實嘅生活裏面呢，兩個一男一女下，即係佢可能相遇咁會結婚啊或者點樣。但喺呢一個藝術品上面呢，就呢個少年永遠係在追求當中，呢、這個少女就永遠都係咁年輕，永遠都係咁美麗。咁而呢另外呢喺嗰個翁上面呢，亦都係有一啲嘅祭祀嘅人呢喺度吹笛啊咁樣嘅。咁祭祀喺佢呢首嘅詩歌裏面呢亦都提過，聽唔到嘅音樂呢係更加之好聽嘅，因為你所要去聽嘅呢係要用一種唔同嘅靈感或者不同的能力來去體會的。咁從呢一個咁樣嘅描述裏面咧，我相信佢係想俾我哋睇到藝術嘅嗰個不朽啊，即係好比呢個少年去追求嘅時候，嗰、那個係一個永遠喺度追求緊嘅一種嘅行為。嗰、那個少女嘅美麗亦都係永遠咁樣留喺呢個翁上邊啦。咁另外咧就喺個翁上面仲有另外一幅嘅圖畫，就係頭先提過有啲祭祀嘅活動啦。咁佢喺個詩歌裏面有咁样嘅评论嘅，佢话呢个嘅艺术祭品嘅世界里边咧，系冇活动、冇生命、冇灵魂嘅。相比于现实世界咧，系好唔同嘅一样嘢嘅。因为现实世界咧系好真实，系有好多好多变化嘅活动，系有生命嘅。咁所以我相信喺呢一度咧，祭祀亦都系想带出现实同埋艺术之间咧，其实两者咧好难讲话边个叫做超越边个多啲啊咁样样嘅。咁最后咧喺呢一首嘅《希腊古翁颂》里边咧。它是提出了诗歌或者艺术品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说艺术品是有一个的抚慰的能力。它最后的一句是提到它说这个美感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美感啦。咁其实呢句说话呢是相当之含糊的。咁好多后世嘅人呢去理解佢嘅时候呢就觉得佢讲得好似唔係好合逻辑啊咁样。咁但我听过有一个咁样嘅解释，我觉得係相当于切合济慈嗰个对人生嘅体会嘅。我相信佢係想讲喺呢个多灾多难嘅人生当中呢，艺术嘅美呢係好真实嘅。而艺术就将真实的经验捕捉落嚟，变成咗一啲永恒嘅嘢啦。咁，呢一个嘅希腊古翁咧，就好似艺术呢个艺术品嘅一个代表，一个不朽嘅艺术品嘅代表啦。 同时亦都好似反映到咧，点解济慈喺短短人生里边咧，佢都可以活得咁充实啊？同埋喺艺术世界里边忘掉咗佢喺现实世界里边所遭受到嘅苦难啊，都系自己一个写照吓。咁喺同时间啦，即系一八到1820年间咧，其他嘅一啲颂诗我知道都是你很深爱的。咁可不可以再举多一个例子，或者是引述下佢里面的文字呢，作为我哋的介绍。 好，最后一首或者想提出的就是这个秋之颂，因为真的差不多没人弹过这首诗。即无论在技术上面或者是内容方面都是觉得是非常之丰富。而且这首诗呢差不多负面的那边呢是完全都没有提及的。这首诗可以分开三个的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个对于秋天景色的一个描述，而他描述的时候呢就不是我们想的譬如落叶啊或者什么啊那些，而是呢是一些果子成 熟的时候的现象的。 嗯 嗯。跟着第二段呢就是、形容一些人他们收割的时候的那些景象啦。那是相当多的活动啊同埋是很忙碌啊这样的情况。 嗯似乎他是用你啊第二身来写那些收割的人啦、啊。好亲切啊 都是一个观察这样。 嗯嗯嗯。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好像就是在这里演奏一个秋天的交响曲这样。咁我相信从呢个秋之颂当中呢佢係想带出收割係人类文明世界里面精神上面一个最大嘅满足係因为嗰个时候呢就係你能够得到你所栽种嘅嘢啦咁样。 咁係听到呢度一定要呢欣赏下佢点样用文字作为一种音乐嘅节奏呢係歌颂呢个秋天。咁我哋听到嘅呢係一啲中文嘅翻译嚟㗎。 暮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你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友伴。你们密谋用累累的珠球聚满茅屋檐下的葡萄藤蔓，使屋前的老树背负着苹果，让熟味透进果实的心中，使葫芦张大，鼓起了樽子壳，好塞进甜云。又为了蜜蜂一次一次开放过池的花朵，使他们以为日子将永远暖和，因为夏季早填满他们的尖茶。谁不经常看见你伴着谷仓，在田野里也可以把你找到。你有时随意坐在打麦墙上，让发丝随着波谷的风轻飘；有时候为罂粟花香所沉迷，你倒卧在收割一半的田垄，让镰刀歇在下一葵的花婆；或者像拾水人越过小溪，你昂首背着谷袋投下倒影；或者就在榨果架上坐几点钟，你内心朝着徐徐滴下的酒浆。哦，春日的歌哪里去了？但不要想这些吧，你也有你的音乐。当波状的云把将逝的一天映照，以烟红抹上残梗散碎的田野，这时哦，河柳下的一群小飞虫就同奏哀音，它们忽而高飞，忽而下落，随着微风的起灭，篱下的蟋蟀在歌唱，在园中红红的知更鸟就群起呼哨，而群羊在山圈里高声咩叫，重飞的燕子在天空呢喃不歇。 刚才我们听到英国诗人济慈在1819年的另外一首颂曲就叫做《秋之颂》。张永君，你的形容呢就是说也都引用其他人的形容，说这首诗就相当之完整，而且都挺完美无瑕。听起上来都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之情感丰富和敏锐的诗人，都好像感觉上呢是很自情自性，很唯美派的。其实呢济慈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学有没有影响啊？即比如我相信不单止你很热爱他啊，或者是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新诗的作品，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啊？是有的。其实呢在英國的文壇上面呢亦都係影響咗後來一啲唯美派嘅佢哋嘅詩人嘅作品嘅。咁而喺東方呢就我哋中國人好認識嘅徐志摩同埋聞一多呢亦都係好受到佢嘅嗰個詩嘅風格嘅影響嘅。 如果你一提到徐志摩名字，真系咧觉得令到我哋了解到《秋之颂》啊，或者头先所讲嘅，譬如话《夜莺颂》啊呢啲嘅影子喺徐志摩里面都有出现啊。今日唔该晒张美君小姐同我哋介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嘅作品。下一个星期咧，我哋会再回顾一下英国嘅女作家简奥斯丁佢嘅生平。佢嘅为人同埋佢嘅作品，咁然后我哋咧就先至会去到英国文学史另外嘅一页啊，就系开始狄更斯同埋以后嗰啲小说作家嘅介绍嘅。 世 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